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咁啊，翻翻嚟第二节啦， 台湾加油！系咪你不如介绍下头先我哋 check 咗有咩人地方嘅人听我哋节目激卵死嘅啫？ 你讲反曼？ 系啊， 反曼有香港啦， 有广州啊，应该即系广东省 大陆啦，因为系啦， 系啊， 咁啊有台湾喎， 咁啊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仲有呢个美加啊。 嗯， 即加拿大、美国、 阿鲁阿图啊嘛，好似话有， 有个阿鲁阿图， 应该假嘅，我谂阿图、阿鲁阿图， 系你 澳洲咯，马拉油，不嬲都有， 马拉油， 美加都多， 好，马拉朋友吓，加油啊， 系啊，马拉好啊， 因为仲有一个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系听20、30、40， 系嘛， 系反曼冇， 真系激死， 系啊，咁啊，英国有冇啊？英国有，英国都有，即系我哋散播全世界，真系， 深入全世界。 我哋可以将呢个广东话推成为呢个国际语言，反曼成为呢个国际嘅理念。喂，嗱，头先嗰一节咧就讲一啲历史渊源，就系点解我话慕尼克系曼联嘅终结者咧？喺呢个角色，我觉得真系最好不过。咁啱抽到之后，喂，你谂下，哥迪奥拿依家系拜仁嘅主帅，送佢一程，等佢攞唔到冠军，你知老费好想讲话佢要即系平。起碼或者平呢一個利物浦歐聯紀錄啦， 係 嗰兩屆如果萬一輸鳩咗，曼聯就攞5屆噶啦，咁所以冇可能啦，你知以卵擊石係嘛，即係單車冚坦克係咪水槍冚 AK-47 東帝文冚巴西，我講過啦，即係嗰啲硬冚呢一個 港隊冚巴西得唔得？ 東帝文冚巴西 再 gap 啲， 再 gap 啲啊， 係嘛？桂思傑冚馮偉光。 咩嚟啊？ 咩啊？桂思傑42票，馮偉光1300多票嘛。 哦 嗰、那個比喻係 馮偉光係人嚟嘅咩？ 馮偉光 定係一件玩具嚟啊？屌你！ 咁啊，咁對唔住咯。咁你形象化啊嘛，大佬。嗱，講翻咁講咗一堆咁樣嘅歷史，而家講翻咧有啲比較近期少少嘅，即係嗱，慕尼克終結者除咗終結咗曼聯歐聯夢，終結咗曼聯可能會話令到曼聯有一個所謂空難，唔關拜仁慕尼克事，我純粹話呢個地方係曼聯嘅傷，完全係曼聯嘅傷痛傷心地嚟嘅，又有空難，即係有球會嘅災難，又攞唔到又出唔到線， 專係終結佢啦， 專係終結佢，加上而家主帥哥迪奧拿就專係同曼聯過唔去嘅，咁所以曼聯唔係佢對手，咁但係即係始終交手嗰兩次勝出率係 100%， 即係呢一個係不容置疑。咁除咗呢一樣嘢令曼聯傷痛之外咧，仲有啲球員買賣都令到佢好傷痛嘅。而家啲人就講緊卻奧斯， 係佢新嘅，佢最新卻奧斯啦。咁卻奧斯又話簽咗約噶啦，卻奧斯聽講就你知啊，一個提咗個名就簽咗約噶啦嘛，都 全曼聯 係啊，同埋係阿卻奧斯個細佬訪問，唔知點解訪問咗阿卻奧斯個細佬啊，佢細佬就話即係其實卻奧斯就好撚中意曼聯嘅，就話即係最撚深愛曼聯，即係。冇得傾㗎啦，冇歐聯踢都要去曼聯㗎啦，定咁啊啲約就傾好曬，嗰啲周薪啊，咁嗰啲交易嗰個錢啊，又全部都傾好曬，即係俾撚咗訂啦已經，簽埋約咁樣㗎啦已經。又阿老費又去咗探佢老豆老母啊，食嗰餐飯啊，咁嗰啲之類。 我真係唔明有時啲傳媒可以吹到咁撚大。嗱，我哋翻去上年6月，2013年嘅六月。費格遜已經篤定退休啦，咁莫耶斯上任啦，即係未正式離身嘅時候咧，咁當其時傳緊 對波欠佢一個咩位置啊？ 係啦，即係一個創造型嘅 一個創造型嘅傳。 其實11個位都欠缺啫，咁佢夾硬話創造型中場，咪講咯。大家記唔記得有個人叫艾簡達拿？ 記得。 艾簡達拿咧呢單嘢真係好笑，一定要講翻出嚟。我記得嗰陣時我哋做節目咧就。 即係當時有一堆話要買嘛，利雲道夫斯基、法比加斯、巴爾、艾簡達啦，係嘛？多到數唔到啦，已經 數唔到， 數唔到啦已經。咁艾簡達呢單咧係吹得最似 層層。啊，仲有 C7 咧上年。 啊 ，C7 啊，係啊，吹得最似層層。 啊，直情係話已經係回歸咗，即係嚟咗個坐啦直升機去球場噶啦嘛，已經。 係。係啊，我同大家講幾單好，好似跳降傘真係。艾簡達呢上年就踢 U21 嘅歐洲國家杯，咁當其時 U21 有咩人呢？就有呢個迪希亞， 係 迪希亞呢當其時就攞咗西班牙攞咗 U21 歐洲國家杯之後呢，就話呢個艾簡達拿會加盟㗎啦。 佢唔係話會加盟，佢係話直情就會喺個球場出現㗎啦。即係已經唔係講話加盟㗎啦。 嚟緊囉。 係啊，即係直情佢話佢過兩 日。4月1號囉。 係啊，過兩日就會喺呢、這個過兩日就會喺曼聯個球場出現㗎啦。 係啊，所以事隔咗成差唔多成九個月即係先至加盟囉。 係 啊。係咪先至出現奧脫福啦，係咪咁啊。 遲咗少少啫。 呢單嘢點解要咁值得恥笑呢？就因為嗰陣時吹得好真嘅。咁呢就 平啦平啦平。 平啦千五萬磅啦話。然後亦都話艾簡達拿呢嘅阿爸呢就撐個仔轉頭紅魔。咁呢就曼聯 同佢阿爸傾好咗㗎啦。 係啦曼聯專區呢就 post 咗呢單新聞出嚟嘅當其時就話唔知阿爸對艾簡達拿嘅影響力有幾撚大呢咁樣冇個撚字嘅對唔住有幾大呢咁樣。 佢兩個都有撚嘅。 咁有幾大呢咁樣。咁有呢單嘢啦。新浪你知好撚可愛㗎嘛。 係。 曼聯最快明簽艾簡達拿嗱佢好醒嘅。明呢就唔知係講明天明年。 係明年啦。 定係 都簽唔到。 定係明咩啦。佢冇講實日子就曼聯最快明簽。艾簡達拿嘅。所以佢錯唔撚晒。咁吹到好行呢仲有啲好好笑㗎喎。就話高登仔喺有條撚樣。佢話曼聯簽到泰亞高艾簡達拉。留名者請我叫雞咁樣。好啦跟住再好笑啲。今夏头号目标必定是巴塞的艾简达拿。嗱喺呢个5月25号嘅时候一个叫做高尔嘅人咁呢就系呢个曼联网嘅。好啦再好笑啲 ,6 月26号曼联网头先我讲啦即系内联网外联网嘅新发明曼联网呢就话 真系难搞。 艾简达拿被发现穿红魔球衣。 你都 系 嗌 返 做艾简达拉。 艾简达拉 我知呢个名 字。艾简达拉被发现穿红魔球衣。哇呢单就系呢个曼联网。再讲一次咩系曼联网啦即系外联网互联网内联网嘅新发明曼联网。咁呢个系一个香港球迷嘅中文嘅曼联网站啦。咁呢个网站呢 佢喺边度发现佢穿上呢个曼联嘅球 衣。我读你听啦。嗱呢单嘢就好搞笑嘅。就话呢又走去访问咗艾简达拉。 唔知点解成日骚人哋屋企人㗎嘛。 个老豆兼经理人咁样。就话呢原来发现咗一张相呢就系喺1999年嘅时候。艾简达拉呢就着住咗三冠王年代艾简达拉。唔係 ,sorry, 曼聯嘅我諗掛咗叫咩曼聯嘅波衫。 即係顯示佢喺個內心嘅深深處嗰個核心嗰度呢其實係即係有紅魔嘅血嘅。 係啦。咁啲我當時都被呃鳩咗。我話艾簡達拉被發現著曼聯球衣。我諗住嘩撲你個街簽到唔撚大鑊呀咁樣。冚家拎一擊入去睇細個嘅時候。七岁嗰一年穿着曼联三冠王年代波衫又大做文章。 然之后访问咗佢老豆个细佬个妹个家姐个男朋友个外甥嘅嗰个咁嘅老表就喺呢一个超级市场嗰度啊个朋友。 係啦咁而发现呢张相系边个发现呢就系外国嘅曼联网。曼联球迷网就话post 出嚟并且就话呢当时。 系佢㗎啦。 係啦即系相信曼联艾简达拉加盟。 非君不嫁。 红魔嘅日子就好近㗎啦。咁我之后睇呢我嗰阵就会諗张相99年嘅。你依家发现就话佢加盟嘅日子。 都快。争好远啫 ,99 年。 15年张相影咗15年你话佢就嚟你而家发现就话佢就嚟加盟咁样。咁啊跟住再有好少嘢喇 喎。我細個都鍾意睇迪波拉嘅大佬。 艾簡達拉呢咁。艾簡達拉呢咁。 十五年後迪波拉變咗師奶大佬。 艾簡達拉。喂唔好意思。嗱跟住呢又嚟喇喎。呢、這個 U-Wants 啊即係好多鳩球迷呢有啲鳩嘅紅魔球迷呢有個叫做紅魔鬼專區。 咁就話啦，曼聯 請你講專 ban 人哋專 ban 人哋 account 嘅 U1 咧。 哦，係咩專 ban 噶？ 你一寫個曼就 ban 噶啦嘛。 黐鳩線嘅， 唔俾寫個有狗爪邊個曼噶嘛。 咁佢咁樣作新聞又得嘅，佢話曼聯聽日就簽到艾簡達拿啦咁樣。咁跟住另外有一單咧，就係、是、又係曼聯網嘅，就屌呢排曼聯網咁撚 hit 嘅，而家攞翻啲柒嘢出嚟睇。曼联艾简达拿好时间， 好捻柒烦啦。 系啦，未读完啦，我要烦到你哋。好啦，跟住咧，然后曼联专区啦，又到曼联誓签下提亚高艾简达拿，继续好。跟住咧，然后有一个叫做市民日报啊，咁有个曼联球迷留言就话：22岁的提亚高艾简达拿对于转头曼联嘅传闻不置可否，声称在巴塞过得生活愉快。曼联球迷咧因此相信咧，曼联邀请巴塞嘅法比加斯同埋提亚高组中场线好事近啊，咁样。 哇，犀利两个。 好啦，咁啊发生咩事呢？北风一转，又好似阿哥迪奥拿咁嘅，哥迪奥拿系无声无息突然之间 突然之间签咗，系 拜仁，跟住啲曼联球迷就好捻惨啦。 咪屌柒佢咯，即刻。 系啊， 食屎啦！好彩你唔理啊，嚟啊，垃圾啊咁啊！ 嗰陣時就費教授未全退休，不過有講過哥迪奧拿一個好人 其中一個， 係咪 嚇陰點嘅可能有機會？戇 撚鳩嘅你都跟住一加盟咗就發生咩事咧？讀多篇先。曼聯咧，曼切斯特晚報就話艾簡特拉咧就即將入魔啦咁樣。好啦，跟住咧啊，我讀埋呢個先至講翻個事實發生咩事。咁熱血時報都有講㗎噃， 吓 係啦，曼聯應買唔買，唔應買就買一個叫做自由行嘅撚樣，咁應該唔識字嘅呢、這個，亦都唔識波嘅，咁唔研究呢啲黑人啊，不過恥笑佢。發生咩事呢？就喺7月16號嘅時候呢，呢、這個三冠王嘅拜仁慕尼黑呢就落實即係簽咗艾簡達拉啦， 係一夜簽㗎， 一夜簽咪突然之間嘈一聲簽咗，就好似你對車路士搶撚咗阿沙拉一樣啦。 終於入波， 入波啦，最多嚇係嘛？咁啊，然後其實之前都有傳過㗎啦，喺11號即係一個禮拜之前就話艾簡達拉咧，仆街，我即叫艾簡達拉，好撚字。艾簡達拉咧就有機會咧係會加盟拜仁嘅，咁當時啲曼迷已經開始屌鬼啦。咁啊，最好是咩咧？加盟咗之後 係。 呢、這個曼聯專區嘅一個 admin 咧就 post 咗，即係唔係佢直頭寫咗篇文啊？ 你都係落佢。 佢就覺得呢一個艾簡達拉咧，要講艾簡達拉，艾簡達拉咧，即係唔去曼聯而去拜仁係一個好錯誤嘅決定。 係，因為去到嗰度冇場出噶嘛，佢 冇場出啦，話亦都講話 少啦， 亦都講話因為拜仁已經贏咗三冠啊，咁。已经到顶峰啦，已 经到关系啊， 真嘅屌，喂，已经到捻咗顶峰啦，你仲去？ 系。 而曼联，你嚟到曼联，大家都会好锡你啊嘛，因为、哦、因为人哋拜仁而家新科冠军啊嘛，咁样即系 就唔锡佢啦， 就唔锡佢啦，唔知咩逻辑啦。咁啊，有件咁嘅事嘅。咁好啦，其实好多曼联球迷都忘记咗艾简达拉噶啦。当其时咧就后屘传咗好多啦，卡卡又讲过啦，法比加斯又讲过啦，巴尔又讲过啦，斯朗又讲过啦，甚至乎翻兜呢一个史内达又讲过啦，系嘛，大智慧讲过啦，萧志强讲过啦，林元三讲过啦， 健威啊 嗰啲，健威讲过啦，邱健威讲过啦，系嘛，咁我讲咗一堆，最后就签咗个宇宙球王费兰尼啦。 嗯， 系嘛？咁啊， 同埋发掘咗呢一个 圣卢沙 世纪新星圣卢沙 圣卢沙系咪？圣卢沙桑拿系嘛？圣卢沙咁啊，屌讲捻到边咧？好捻好笑啊！头先我讲到系讲捻到边？ 讲捻到 系啦，签捻咗，签唔到啦， 另外一个啦。 咁啊冇紧要啦，而家佢会加盟啦，唔系而家佢会出现， 佢会出现 啦， 系嘛？ 咁我想讲下，其实咧，我小弟就唔系成日睇德甲嘅，我谂精华就睇晒嘅。你话真系全场睇，我谂可能一个月可能三四场嘅啫， 或者你打话问杰斯可以。 杰斯会比较熟啦。艾简达拿系咪喺？拜仁唔係正選啦，梗係唔係正選啦，係好少出嘅，即係唔係去到好少出，但係我諗係我諗佢踢六成到啦，大概 六成啦， 咁但係佢踢親咧，即係啲拜仁球迷都好鍾意佢嘅。咁話說講翻喺前個禮拜 咁啊，拜仁咧榜首大戰啦，都唔知咪榜首大戰，爭廿九幾分。就你話古信對拜仁慕尼黑， 好慘啊！真 咁啊，上半場嘅時候一路攻幾都攻唔入，係臨尾先至靠啊文素基治咧，亦都可以叫做文迪素傑咧，就頭槌入波。 唔衰嘅名。 咁啊，嗰場波就冇出 車路士啊。 嗰場波冇出艾簡達拿嘅，艾簡達拉嘅。咁艾簡達拉冇出，咁啊好多。網上 Twitter 或者係Facebook 好多拜仁當地嘅球迷都話要即係艾簡達拉啦。咁點解我識睇？因為佢就打咗艾簡達拉個名啫。咁、okay. 我就睇得明佢應該話要艾簡達拉啦。咁啊艾簡達拉喺拜仁嘅角色其實同巴塞嘅時候係有啲類似嘅。咁 好後生啫， 一嚟好後生，二嚟今屆因為其實我諗曼聯球迷都唔知咧，藍姆係由兩閘變咗打房中啦，咁啊中場個位少咗格，其實包括馬天尼斯都冇得打， 係啊， 即係打少咗，咁跟住 小豬唔出， 再拍小豬，係可以，佢奧斯都冇得出啫嘛，咪因為賣俾曼聯咁咪會後悔， 一見到人哋唔出嗰啲就你就屬於我噶啦嘛。即係話撚知你邊個球星啊？你唔出啊？喂，過嚟啊嘛， 高咩要得屌完就堅喎，咁啊呢有單咁嘅嘢啦，咁而家又講緊卻奧斯咁樣，咁啊留名睇下堅定留囉，咁但係即係嗰個球員之間嗰個淵源呢一樣嘢係好個人嘅。另外仲有一單淵源㗎喎，其實呢兩隊波，即係呢兩隊波唔可以話細仇，但係呢拜仁係專玩鳩曼聯㗎。嗱、我覺得唔係細仇，但係玩鳩曼聯呢個字係講得啱嘅。除咗俾曼聯喺98到99年嗰季負鳩 氣弄過一次， 氣弄過一次之後，其實佢一路以嚟慕尼黑呢度都對曼聯嚟講係噩夢地。 係啊，德甲。 你諗諗起曼聯喺拜仁買過邊一個球員？ 曼聯喺拜仁買邊個球員？ 夏格維斯啊！ 哦，係正啦、啊，夏格維斯。 嗱，即係 1800萬磅，我哋講過一次㗎啦， 講過一次㗎啦， 你自己揾翻嚟聽啦，有講好詳盡。 係啊，我哋而家不停係 sell 啲聽眾要聽翻之前 嗰啲。好嘢啊！呢嗰集。 唔係佢， 真係好波，大佬。 真係好撚好波啊！ 好波， 係啊， 1800萬磅， 差唔多啦，我覺得。 入咗一個罰球啊！ 好靚啊， 踢咗三年。 係啊，最好笑就係佢最好波嘅時候就奉獻咗俾拜仁，最閪波嘅時候咧就嚟咗曼聯，跟住後屘就唉唔肯講啦，呢啲都好撚可憐。 自己聽啦，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又係有啲好即係經典咯，我覺得呢啲係大家係可能會比較。未必一定記得。好啦，嗱，講翻正題啦。頭先 Kenny 一開始節目嘅時候，咪問咗個問題，你話睇唔明嗰張相，嗰張相係咩相嚟嘅咧？究竟嗰張相咧就係話，琴日話説喺呢一個唔係琴日啦，禮拜日嘅時候咧，就3:12 post 咗張相，就話慎防騙案。咁啊，我 post 嘅嗰張就係、大家中意睇歐聯啦，係咪？係。歐聯咧，有人講過就係甚至乎高水準過世界盃或者精彩過世界盃。 絕對係啊！呢、這個絕對係。 咁啊，加上年年有得踢啦，咁啊，世界各地嘅球星啦。可以話係一個夢寐以求啦， 同埋今年即係最主要今年世界盃係喺 CCTV 播嘛，咁啊當堂唔撚想睇啦， 係啊， 係啊， 仲要最閪就而家賣廣告話世界盃梗係64啊嘛，佢其實幫緊64宣傳，佢世界盃最重要是64，佢寫 好撚大， 冇講64場，佢就寫64嘅呢、這個，可能大家冇乜留意， 好撚斗膽啊！ 講翻歐聯先啊，你知歐聯係即係歐洲球會最高殊榮， 係 一年一屆啦，咁即係一屆都係得一個冠軍啦，咁啊。喺50年代開始啦， 一屆唔通兩個冠軍。 五年開始有嘅呢、這個歐聯嘅比賽。咁啊，之前又有講過有提過嘅，咁就話如果你要喺歐聯贏一個叫做Badge of Honor， 即係榮譽勳章啦，我哋叫做打機嗰只啦嚇。呢、這個榮譽勳章咧就係我哋平時睇波會留意到一個數字嘅， 就係呢一個啱啱喺拜仁慕尼黑啱啱銀色呢個 章。 呢個 新款章嚟嘅，今年先換嘅，之前係藍色、紫色咁樣嘅。咁啊，個數字嘅意思就係代表你隊波贏咗幾多次歐聯。 OK。 咁你贏咗一次之後，你可能會問啦，咁就我相信車路士球迷會比較心水清啦，冇曼聯球迷咁戇鳩啦，一定係咪？因為反萬啊嘛。咁車路士都贏過一屆，咁點解車路士冇一個一嘅章咁樣嘅咧？咁原來個規定就係咧，你要贏五次歐聯 先至可以， 或者連續贏三次。咁我相信贏五次連續贏三次的難度應該是大過分開贏五屆的。咁所以咧就你會睇到個章咧就至少一係五，一係就可能你會見到係四嘅，而家係冇三嘅。即係因為點解咧？連續贏三次，即係我哋所講 hat trick 嘅球隊只有兩支，第一支係呢一個亞積斯， 第二支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咁分別都係七十年代贏嘅。咁啊，阿積斯就喺七零到七三年連贏三屆，跟住拜仁就承接住喺七四到七六年咧就又係連贏三屆。咁就當其時成為第三支有榮譽勳章嘅球隊，或者 變咗佢就可以有呢個章寫咗做三支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你知啦，拜仁喺零零到零一年就赢咗欧联啦，击败咗好似系华伦西亚，唔捻记得系咪？ 上下咯。 咁啊，跟住然后咧就再喺上年赢埋第五次啦，咁啊追平咗利物浦嘅纪录啦，咁啊所以有一个五字， 佢就可以整一个五字。 系啦，咁呢个咧就系官方规定嘅，而呢个章咧就唔系话人人想印都得嘅，即系有 copyright 嘅问题啦，亦都系即系会被耻笑啦，系咪？咁所以咧就。呢、這、一個章咧就只係暫時係有邊幾支球隊有咧，就皇馬啦、AC 啦、利記啦、拜仁啦，同埋呢一個亞積斯嘅，咁啊分別嚟自五個唔同嘅國家，咁而無獨有偶就係五個， 即係換言之，巴塞再贏多一次就可以有， 就可以有啦。咁、okay. 但係咧就暫時啦，即係暫時而家歷史上面係未有一個有一個國家。 里边 同时间有两支球队系拥有呢一个荣誉嘅， 即系巴塞就西班牙就好可能有呢个机会啦， 系啦， 已经有一队有四次啦， 系啦，有四次啦咁样，咁呢一个系比较大机会啦，咁啊如果你讲埋其他联赛嘅，譬如德国嘅即系近都唔近下啦，赢得一次啦，赢得两次啦，咁然后譬如讲紧可能系英国。英格蘭啦，咁啊曼聯贏三次啦，咁但係今屆曼聯最後一屆嘅歐聯啦，咁要寄望車路士連贏四，即係盡快贏夠四屆，或者呢、這個森林贏多三屆咁可以追平、所以即係嗰個數據上面其實睇到就係每一隊球隊可能就真係得一支喺歐聯係打得靚仔嘅，咁、西班牙都算係二數嚟㗎啦，即係有對巴塞，而你諗諗，巴塞其實有三屆冠軍係喺零六年開始先贏嘅啫，佢零六年之前其實只係贏過一次歐聯嘅啫，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數據，而佢第一屆贏歐聯講緊係喺九十年代，咁所以即係有少少你可以話邪囉，即係有個意味，有個數據，有樣嘢好似有啲嚇住咁樣囉。咁點解要講呢件波衫呢？就係、是、曼聯呢就喺08年嘅時候，你知老費呢好撚鍾意贏歐聯㗎嘛。 好大起功啊，四個字啊。 好大起功啦，同埋 佢好似香港啲官咁樣㗎嘛。好鍾意認屍認屁。 認屍認屁贏咗三次，咁你知啦，冇得印三仔章。其實都唔係好似嗰啲官咁，好似啲內地嘅朋友㗎。 土豪㗎嘛。 土豪嗰啲咁樣。冇蘋果，屌整個小米出嚟咯，小米好啲㗎，小米盒子幾好用啊！即係佢會將一啲 A 貨咧，佢就走啦，唔係完全抄曬你， 就當係自己發， 當係自己貨，整咗三粒星喺件波衫度特別版，就寓意對波贏咗三次歐聯。咁呢樣嘢係好柒嘅。 咁其實拜仁，你睇拜仁嗰個章咧，上面係有四粒星㗎嘛？ 係啊。 但嗰四粒星我記得好似係佢代表佢 聯賽 係贏咗， 係啊，唔知幾多次到啦，大概係好似係廿幾次，三十次。好似五赢五届一粒，赢两届， 好似系五届， 系啊，就佢咁样升上去，四粒就领尽噶啦，冇噶啦。咁有巴打就话啦，啊，可能曼联以为自己赢咗三届世界杯咧，系、哦，曼联今年系世界杯第33强嚟噶嘛，有机会。嗱唔紧要，嗱呢、這个就历史事实啦，即系总之佢就自己打飞机做整咗三粒星出嚟，咁啊唔好买啊，假嘢嚟噶，俾人耻笑噶。即系你要知道咧，就攞得荣誉勋章咧就。呢、這個號稱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咧，係暫時係未做到嘅。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好笑嘅歷史故事咯。咁啊，再去翻就係話啦，歷史拜仁嘅歐戰成績係真係好理想嘅。咁啊，講翻七十年代嘅時候，連贏三屆就成為第三支有 Badge of Honor 嘅嘅隊伍啦，亦都係第三支永久保存真杯嘅球隊啦。咁呢樣嘢係曼聯一世都做唔到啦。咁啊，以往都講過就係話，因為已經歐聯係改咗例嘅，就算你贏一千屆都好咧，嗰、那個杯都只會係仿製品。咁所以巴塞都好唔即係好慘嘅，即係就算佢下一隊可以贏到個 Badge of Honor， 咁但係佢都唔可以攞真杯。歷史上能夠攞真杯得五隊咯，就係、是、皇馬啦、AC 啦、利物浦啦。拜仁同埋阿積士嘅，咁所以號稱世界上最偉大嘅球隊嗰一樣嘢，真係鳩噏之中嘅鳩噏。咁雲佩斯亦都如是啦，佢講到自曼聯嘅球迷講到雲佩斯入咗三球波嘅 hat trick 好勁，咁拜仁贏三屆連贏三屆 hat trick 嗰啲叫乜撚嘢先？啱唔先啊？嗱呢個都係一啲歷史同埋一啲好笑嘅地方嚟嘅。賽前論戰啊，去翻曼聯嘅球迷，大家有冇留意到嗰、那個？坊間嘅反應其實係點樣嘅咧？ 坊間嘅反應啊，都係灰暗嘅其實。 哦， 暫時啊， 主要都係灰暗。 主要都係灰暗嘅，因為其實佢哋都 即係知道拜仁有幾勁啊！依個唔需要講啊！呢、這個， 即係佢哋起碼都知， 係啊， 都好啲。 就你睇到嘅，佢哋都係會就即係唔會話暫時嚇、啊，因為你知啊，佢哋係呢個麥當勞效應啊，佢啱啱贏完啊嘛。 乜嘢麥當勞係？哦， 即係佢嚟緊，所以佢嚟緊就會係都係含招啦，嗰、那個走勢。 啊 佢會含咗招嘅嚟緊， 但唔係、哦，我發現我身邊好多人雖則好暗淡，但係仍然都堅守一樣嘢。 唔係，我相信喺佢哋嘅口裏面係暗淡嘅，但其實喺心裏面嗰、那個又係嗰個核心裏面咧，都係其實係跳躍嘅。 嗯， 即係佢希望啊，真係可以偷到雞，贏到拜仁就過癮啦咁樣，即係嗰啲咯。 咁啊，偷雞嫌疑咧，其實就應該都好容易啊，拜仁啫。但係拜仁偷雞嘅機會難低啲咯。嗱，讲翻事实，我嘅接触咧就咁嘅，好多曼联嘅球迷都会觉得嚟到八强冇弱女嘅，即系佢觉得自己唔系弱女啊，第一， 呢个， 但系佢就 觉 得 呢个 淘汰赛呢啲嘢一场过嘅， 一两场过就， 咁我心谂一场过两场过起码都系咪先？咁呢样已经系 冇咩关系啊，真系 呢样已经系第一勾啦。咁另外就之前都有讲就系、是。都唔係想幫佢宣傳，但係嗰個曼聯新聞嗰班朋友仔都真係有啲妙想天開啦。 係， 咁我都話啦 ，uncle 啊，係精神病科醫生。 你都係 uncle， 屌我 uncle 係精神病科醫生。咁、okay, 我相信佢嘅生意最近都幾好，因為佢哋都話即係好多曼聯嘅球迷都講到話，好似覺得自己係贏鳩硬咁樣。咁冇贏鳩硬啦，即係話覺得好興奮啊，可以抽到。拜仁就係一支強心針啊，但冇諗過人哋有幾勁啊，咁亦都各話往績上面冇輸蝕啊，但亦都冇睇清楚啊。今集我話翻俾你聽，等佢哋自己唔好咁咩先啦，即係做翻 underdog 好啲嘅，俾個數據俾你，講一場波啫。前晚就免恩斯對拜仁慕尼黑，又講前晚因為錄播啊，週中禮拜六嘅時候就免恩斯對拜仁慕尼黑，咁其實喺週中禮拜二嘅時候。拜仁又要對哈法柏林啦，咁啊淨係講上一場波先。拜仁慕尼黑咧就贏2-0嘅，嗰場波贏得好險嘅，83分鐘先由阿小豬入波，跟住隔咗一陣就阿古沙埋齋，咁啊2-0贏免恩斯。咁嗰場波咧就好過癮嘅，拜仁係到80幾分鐘都入唔到波。嗰場波就拜仁23次射門，8次中籠，相對上都即係比較唔係咁好咯，我覺得就因為你知呢場波未踢之前，拜仁係講緊只係和咗兩場完。其他全部贏曬，因為呢個數據好恐怖，即係以往都會講可能唔好話要去輸啊，和五場好唔好？ 係 兩場喎、啊，大佬兩場呢個數字真係 全勝， 因為你同全勝係冇分別噶嘛，你明唔明白？咁呢場波啲人都會話：哇，拜仁你仲唔執翻你冚家產啦？咁咧呢一場波咧，拜仁嘅控球咧係7-8，7-8全場，免恩斯係2-2。嗱呢場我有睇直播嘅，咁啊。最終咧即係贏波二回啦，好啦，開心啦咁樣。咁我想表達啲乜嘢咧？同樣都係2-0。 嗯， 即係你贏2-0，人哋贏2-0。曼聯同杜偉斯咸嗰場嘅數據，曼聯嘅控球係5-7。咁亦都可以預計呢一場波下禮拜踢嘅時候咧，就拜仁基本上係撳住嚟猜㗎啦。 我驚佢過唔到半場。 應該都過唔到， 即係其實係唔需要打另外一半場啊，另外一半場 cut 咗去俾啲人瞓覺喺度曬太陽啊、野下餐啊咁樣，因為踢一踢半場嘅啫嘛。 係，同意。同意。 有啲雀喺度食下啲草啊、啄啊咁樣。 咁我再講少少啊，好唔好啊？啲人話拜仁就因為要踢太空波，就好似 就會唔專心啦， 唔專心或者流 分散咗。 大佬啊，淘汰賽嚟㗎，對到有幸對王者曼聯，我仲唔同你死過咩？係咪先？講多場，拜仁再上一場主場對呢一個利華古信榜首大戰啦，所謂嘅咁嗰場波就贏2-1嘅，睇落去個數據，哇咁撚渣嘅拜仁點解贏2-1？又係踢太空波，個數據又一模一樣，7-8控球，又係23次射門8中，佢哋計撚住 7-8控球嘅點踢咧，真係真難搞。唔係我又俾個例子你啊，真係都好似唔知有冇講過。就係睇下曼城咧，沙巴利達好波啦啩，即係沙巴利達一啲都唔差啦。一對撚住阿列貝利，我睇撚住阿列貝利，哇！沙巴利達幾慘啊，一扣再扣就已經撲咗街落地啦，跟住爬翻起身諗住再追佢又扣，跟住就差唔多腳軟跌撚住另外一邊陰公，俾人連逼三下就跟住俾人禮手過埋，跟住企喺後面，企咗喺後面攤大雙手。仰天长叹啊，大佬！你要谂下，沙巴利达个位换上呢一个最捻好波嘅 拉菲爾 大師華 啊，犯規唔係，但拉菲爾有喺英國國內有成功互睇嘅， 係啊， 永遠都唔紅牌。哇，上場到位斯林都唔紅牌喎， 即係連續兩嘢都唔紅啊！ 佢連續兩場都係冇事嘅，呢下真係好撚好波啊！你明白？你見撚到係猛嘅大佬。講翻歐聯啦，拜仁上場主場對阿仙奴咧，又係踢太空波嘅，咁啊控球率低啲啦，70%啫。咁啊，即係呢個係有啲唔係好收貨嘅意味㗎啦。咁啊，咁我一路講落去，我想講咩咧？即係我諗大家都唔使聽呢個節目，其實都可以預期就係拜仁係會差撚到你傻嘅。亦都因為最大問題就是因為第一場波咧係喺奧特福踢 曼聯， 即係我完全覺得呢個係更慘嘅情況。 因為一俾人炒咗四五球到咁啫， 唔使一球一球，你輸一球再入球，你冇玩噶啦。你點你話俾我聽，你點喺拜仁主場入波？ 但係冇可能輸一球再入球啊！我預計呢個走勢係拜仁係會狂抽撳住半場，跟住阿迪卡亞係左撲右飛，呢度撲嗰度撲，撲撚到佢撲街咁家產，係咁屌柒啲後衞啊咁樣啊！專心啲啊！喺嗌咁近，但係你知啊，我啲咩撚嘢啊？阿飛爾宗師嗰啲一擰轉頭，你講咩話咁樣？嗱，係前面屌柒佢咁樣嗰啲啦。 我又同大家講下阿仙奴，強於阿仙奴都叫做玩下傳送啊，控球啊， 猜波王， 猜波王啊！第一回合拜仁作客阿仙奴嘅時候，你話俾我，你估下阿仙奴控球比率有幾多？ 即係喺 阿仙奴 嘛？ 第一回合啊，即係唔係太空波真踢贏2-0嗰場， 三成係嘛？ 2-1。 兩成 主場喎，2-1喎。嗱，拜仁好撚癲嘅，拜仁咧佢而家射波鳩射嘅，成日都 冇所謂㗎， 又係23射， 當年波咁射， 又係廿三嗱黃金比例嚟㗎，23射8中。 咁我哋到時又同佢統計一下啦， 統計一下啦。跟住嗱，再講，因為我講翻英格蘭球隊啊，分組賽嘅時候，拜仁就作客曼城，咁啊係先作客曼城，再翻去第二回合就拜仁主場嘅。咁 曼城夠強啦啩， 曼城控球有30%， 系啊， 3-4， 都癲噶啦。 拜仁有6-6，咁啊，拜仁又系23射8中，唔知点解黐紧线。 佢计住23脚噶， 系啊，计紧住， 一射到23脚叫 停啦。 喂，大家 hold住，唔好捻再射啦。够钟样，咁啊，到拜仁主场对曼城嗰场个数据咧，就系拜仁又真系踢太空波，你睇到6成对4成， 慢慢嚟咯。 咁啊，13射6中咁样咯，咁冇问题嘅，即系我觉得。事实摆在眼前啦， 同埋个比数已经出咗啦，基本上 9-1啊嘛， 系啊， 即系睇个海报， 系啊，两回合9-1啦，大家信我啦， 系 啊，我都差唔多， 炒紧爆嘅， 大佬巴草输7球，冇一谂到呢个数据，我觉得 谂到呢个数据真系好， 如果拜仁入少过7球嘅话咧， 当拜仁输， 即系真系当输， 冇得倾， 点倾啫？你点打？嗱，我哋下集翻嚟咧， 系 就会讲翻第一回合啦。 系， 亦都会同大家讲下拜仁嘅战术嘅。就拜仁嘅战术有啲演变，就我主要系讲翻上季同今季，因为今季多咗哥迪奥拿，而有啲球员其实系唔同咗。例如可能有啲大家冇留意到嘅就系拜仁打多咗长传啦。 嗯。 拜仁重视多咗系进攻嘅时候嗰、那个 shape 系其实系讲紧一条三人嘅防线，又成个攻咗上去啦。即系佢嗰个阵式嘅变化可能可以由4-2-3-1、4-4变4-3-3，再变翻3-5-2咁样去攻咧。即系嗰啲位系好可爱、好大、好特别嘅一啲分析， 好值得欣赏嘅。 系啊，因为哥迪奥拿啲人都有讲过，就会话会唔会系因为巴塞当年无敌，你求其搵个鸠佬落去都教到咧咁样。 啊，初头系咁估咯。 系咯，咁拜仁都系无敌噶啦，而家你搵佢教一定得嘅。咁但系佢可以 tweet 到，起码俾我睇到蓝帽可以做咗个防中，可以即系改变咗个打法。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之好嘅。电话响，我突然之间，喂，节目时间其实嚟到呢度咯，有冇嘢补充啊？ 呢个时间又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再会，因为又讲咩啫？得人哋走去听电话，你睇下呢啲咁嘅网台嘅主持系几叻咁唔专业。去到呢个尾声，突然之间个电话系咁啊响。 喂阿妈，喂我最后打俾你啊，我有啲嘢搞紧啊。 因为态度啦。 喂， 一离晒谱。 好啦，得啦，好，各位听众，好。 好，我哋嚟到呢度啦，咁流力啦，我哋再讲啦。咁同埋可以交代下有啲咩嘅创意吓，我哋嗰日谂咗。 啊，系啊，讲下，讲下， 嗰日都 OK 其实。 讲。 咁可以我自己咧就想话试下声，即系我哋你讲过咪话有个声音专栏嘅，声音专栏就唔系一定要我同你做嘅，我觉得咧就可以俾听众，即系俾大家一齐参与嘅呢个，因为我相信有好多巴打咧。 咩声音专栏？俾佢讲下。 声音专栏就类似嗰啲咁嘅李慧玲嗰啲咧，突然之间咧，我觉得呢个 就好唔開心，又好歡樂嘅地方，又唔知咩咁樣嗰啲咯。 哦，即係喺個節目裏面會突然之間有條攝入嚟， 就 錄定咗， 即 係 錄定咗先 出嚟嘅。 咁但係今時今日要錄就真係實在簡單到不得了啦！你話又要整好多嘢就話啫，你只要攞起你個手提電話，即係當然你要喺個密室度錄啦，你唔可以交人，你以為你知啦。 密室 你喺個房 室內， 你個 密室好撚大鑊噶，密室位冇撚大啊！ 是但啦，咁但係總之你唔好俾人見到人哋又咪以為你係黐線噶，你揸住電話自己喺度好心情咁樣，或者好興奮咁樣喺度講嘢。 而家我 Jingle， 我當年就喺間房度自己錄。 我知，咁咧，即係你可以錄低咗你想講嘅一啲對萬九嘅説話，即係好想同佢傾吐啊，或者你即係受咗好多唔少呢個萬九嗰啲fans 嗰啲氣啊，谷埋咁你。一套精咁樣就一下射出嚟㗎嘛。 講下歷史都得嘅。 都得。即係如果你舊嘢新嘢。點 解反萬啊。 係啦都 OK 嘅。 以前萬迷點解會變咗反萬啊。 係啦。即係或者你失戀嗰啲就都可以講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會放囉。 我哋會自己聽。 係啦我哋自己聽。 咁遲啲會公布啦呢part係咪。 係啊。 仲有咩新嘢呢 仲有新嘢就招募女主持啦。因為其實就唔想招募男主持嘅。因為我同你就實在太過乾啦。就搵啲濕濕地嘅嚟中和一下。喺中間。到時如果 OK 嘅咁睇下坐邊度我安排啲位置。 其實係你自己想要 嘅。咁例如即係望住咁樣就。 唔係嘅不過有個女嘅反萬係好嘅好事嚟嘅。 咁唔係搵一個嘅可以搵幾個嚟輪嘅。 你梗係想有幾個啦真係。最好唔同嘅球迷啦係咪咁呢個好事啊仲有咩新嘢呢 我哋上次仲講咩啊仲有喂我哋試下講過就話不如搞下呢個足球活動啦可以。 搞俾踢下波。 踢下波啦可以。 咁喺開咪之前嘅呢、這個就即係8月。 諗一諗啊因為我要睇下大家個報名嘅情況即係譬如我哋搵四隊嘅就車路士啦分四隊車路士阿仙奴利物浦同埋曼城啦或者。咁就四隊就可以即係互踢啦咁譬如踢我哋 book 個七人場咁踢下啲搞下笑啊咁樣。即係總之組返譬如車路士車路士阿仙奴阿仙奴咁踢下啲衛生波。咁我哋踢完四隊就譬如我哋四隊就對兩次咁樣就計呢、這個即 分再加多色球。 最低即係最低嗰隊呢我哋就會安排佢同曼聯新聞嗰邊啦。曼聯隊踢嘅就會因為最低分嗰隊同曼聯隊踢嘅就接近佢嘅係啦。 仲有我哋仲有新嘢喎封煙喎。 系咯， 嘢嚟嘅其實就 封煙就要威搞一搞一搞先，因為佢哋就話，因為佢哋嗰啲專業人士咧就 OK 嘅就話，咁但係就OK 得嚟，但係又唔知點解未能整好嘅。咁總之就依個要安排，我就好想做封煙。 你留你電話封煙，你手提自己喺度傾。 就低頭自己同佢講啊，或者開個 speaker 對埋麥度係嘛？ 係啦，冇錯。 唔係因為我覺得封煙呢個就好玩嘅，同大家又可以參與下，又可以講多少少。心聲啊，好多唔同嘢啦。 我覺得如果大家聽到新諗法，真係講出嚟。 同埋咧嚇，你又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啦，同埋又可以如果真係有女咧，即係有個女主持咧，你又可以打上同女主持傾下偈啦。 又講。 你估下你巴打中意同你傾，定同啲女傾偈？ 我咯。 我咁啊試試啦。 我哋其實已經揾咗一個㗎啦。 我知。 係啦。 一個係唔夠我同你分㗎嘛。 我唔使㗎，我做節目嘅啫，你唔好嚇走啊，女主持啊，大佬。嗱，既然咧。即 係 巴打，我話俾你聽咧，點解會有女神出現咧？捧出嚟嘅啫嘛，巴打捧出嚟嘅啫嘛， 係係嘛？ 我哋就捧翻個反萬女神，勁撚個 Lulu 嘅， 好 得唔得？場場就著狗皮，斜勾住佢， 著我呢度呢件狗皮， 係啦呢件， 呢件 係啦，咁啊即係。節目時間其實都嚟到咁上下，嗱咁我哋即管睇下下禮拜第一回合會踢成點啦，咁啊衷心祝福曼聯係可以 十五分覺都要睇啊，唔好講嘢啊！ 我諗我都會睇啦呢場，我就算之後要翻工，我都要睇下。 但係佢其實嗰日係會邊隊同一時間踢有冇講？因為佢係兩隊同一時間踢。 好似巴卡，我記得好似巴塞，冇所謂啦，咁所謂啫，梗係睇曼聯出局啦，大佬。 咁啊 我可以插下先嘅，你可以講下其實我哋節目開始 之咩？ 之前，即係我哋呢集播之前咧，其實就已經踢咗曼市打比噶啦。不過但係我哋錄嘅時候就未踢嘅。咁係咯，咁冇乜特別，因為聯賽都 唔使睇啦。曼市打比屌贏撚硬啦，即係你話你有啲利物浦嘅巴打，即係夠膽。我都有一秒有咁諗嘅。啊，如果曼城。失分㗎嘛都 OK 喎。咁但係其實真係好戇鳩。即係你嗰下俾魔鬼引誘嗰下呢你一返返嚟屌你老尾。 唔使讲。 真系魔鬼引诱嚟噶， 魔鬼引诱嚟噶。 原则嚟噶嘛？点解咧？我哋成日笑鸠啲曼联球迷冇原则啊，为胜利不择手段啊嘛。 即系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噶嘛？你冇可能话哇呢场我哋要靠曼联，屌佢揼捻低佢，攞佢三分啊！咁我咪同佢同分有机会啦。戇鳩， 唔得， 唔会咁做嘅。 你可以捧之后嗰九队， 系啦， 有包括阿仙奴、修咸顿。爱华 利物浦 系啊，利物浦系嘛，有一扎仲有九，嗰九队你撑嗰九队咪得咯？点解撑呢队咧？仲要赢唔到嘅一定，撩交打，即系魔鬼引诱呢样嘢，你讲得啱啊！就好似即系我哋要洁身自爱咯，唔要拒绝婚前性行为咯。 高 浩正话斋系咪先？即系唔好受魔鬼引诱，曼联一定要输嘅，撑曼城就等于撑自己， 系啊， 啱唔啱啊？梗系啦，下场你即系如果你系谂住要同曼城争联赛冠军，包括车路士或者系 车路士 利迷或者亚迷都好， 即系有半秒去有呢个思考咧，你都系应该要去入厕所洗一洗手噶，即系要洁净一下个人，或者冲个凉，攞啲捞口液，因为你有呢个思想咧，你就冇咗反曼嗰条筋嘅，你觉得哇屌啊，靠曼城搞掂佢冇捻可能嘅，曼城炒捻爆佢，话捻知你死啊，一定最少赢鸠佢五球，如果唔系冇面俾啊呢单嘢。 五球我都喂上次都赢6-1啦，咪正咗个6-1咯，冚家铲。 哦，都好啊。 嗱，报告一下先。嗱，4月1日嘅时候咧，就是、巴塞隆拿主场对马体会，咁咧就系、是、同时间咧就系、是、曼联系历史上最后一次欧联啦。 系啦，咁就唔好睇巴塞啦嗰场，无论你系巴塞球迷或者马体会球迷，冇捻你佢，由佢两个打。 送别呢个曼联喺奥脱福最后一场嘅欧联，咁啊会对拜仁嘅。咁其实巴塞对马体会呢场都有啲。特別㗎，因為巴塞琴日禮拜日嘅時候咧就啱啱贏咗皇馬啦，咁變相而家榜首其實係， 但其實好撚睇會嗰場波，我琴晚今朝睇翻個精華，我都覺得幾撚煩嘅，其實 好撚煩氣啊， 又係即係又係左跌右跌咁樣，跟住又整啲十二碼，哎呀，即係跟住又踩人個頭咁樣，係好奇離啊，總之即係搞到 嗱，我哋咧就最後嗰集咧就會係喺4月10日嘅， 嗯。 咁啊，踢完第二回合㗎啦，已經。 可唔可以叫條女就嚟支持啊？40號。 嗱呢兩集會有女嘅，新嘅女主持會嚟嘅。 哦，嚟緊呢兩集。 係啦。 啊，真係？ 真㗎。 哎呦，咁我要扮靚仔啲啊！啲巴打話借得我同你享用啊！屌你，佢哋享用唔到啊！ 大佬啊，我係為節目着想嘅，你就攞第二樣嘢去指揮腦袋，我冇辦法。 唔 係 啊，即係啲巴打話，屌你幾揾條幾索冇用啊！我都睇唔到，咁揾條豬扒上嚟咯，咁大家開心啦。 大把啦， 太过贱格。 喂，我临尾啦，讲到好捻多嘢。喂，即系最后都即系要再多谢巴打啦。 系，非常感谢。 因为上集咁多留言啦，跟住又亦都咁多人听翻啦。咁我觉得即系令到我哋会继续做落去嘅其中一个原动力嚟嘅。咁亦都想讲，即系大家真系唔好太过唔舍得，你可以继续听我哋节目嘅，即系特别节目以外，同埋我哋已经密锣紧鼓系准备紧噶啦， 系啊，要准备啊， 声音专栏，咁其实已经有一啲即系大家都认识过或者上过嚟嘅人系应承咗帮我哋做几集，好笑嘅，包括肥声啦，阿靓女啦，咁啊都 靓女边个靓女， 好啦，两个 可唔可以叫啊？杰玲公主喺英国嗰度录过嚟啦。 谂下啦， 系咯，你同佢讲啦， 佢系绝对冇问题嘅。不过你知声音专栏要度稿啦，咁但系我哋喺呢几个月都会准备嘅，包括我亦都会消化多少少睇，我哋一齐会睇多啲嘢嘅。 OK， 继续笑鸠佢。 好， 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啦，多谢大家。 拜，成日同安加油， 同安加油， 拜拜。 20、30、40， 我唔想再去到外国嘅时候，我 Jackie Chan， 我想讲有另一样嘢，我会觉得。代表到我哋啊！即你明唔明白？我覺得我 Jackie Chan 而家唔夠我打啦，話俾你聽。佢問上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三十幾歲？ 你係肯定先？ 屌你！我30幾歲打唔贏60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要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Jackie Chan 啊，大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冇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我有跟你隻抽 ，OK？ 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韓文 除咗半個韓國人之外，佢仲有半個係共產。 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陳倫大哥，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拉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我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排讓你老母上刀。 先有咩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唔該。 逢星期二同你亂噏一堂， 使唔使嚟多停？